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品味资讯早餐，计划精致生活。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各位早上好，我是江宁。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美哲。今天是2015年12月12号星期六，周末机动车牌尾号不限行。下面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资讯，让我们一起关注。 第一部分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从下个月起，居民购买商业健康险将可以享受个税减征优惠。 今天2016京考将进行笔试，7万多考生将走进考场。 北京市老龄委明确养老卡的余额今年年底不清零。 复旦学生投毒案罪犯昨天被执行死刑。 大约在8点15分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密云近日推出4条冬季线路，古北水镇今年新开温泉馆。 故宫端门数字馆即将试运行，第一轮预约明天下午结束。 今天大约8点30分，请听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讲的都是热情投入民间公益事业的组织和个人，他们中有志愿者组成的救援队伍，有退休之后仍然不辞辛苦为病人看病的医生，还有一位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环保达人。稍后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故事。 今天我们也将继续互动环节，今天的问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居民购买商业健康险将可以享受到个税减征优惠呢？短信您可以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当中随机抽取一位，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美哲江宁早上8点钟为您介绍资讯。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报告资讯之前，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有轻微到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今天傍晚时间天气是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是3到0摄氏度。 今天白天城六区首要污染物是细颗粒物，空气质量指数是170到190，空气质量级别是中度污染。 好，进入今天的新鲜资讯。头条资讯，我们先来关注从下个月起，如果您要购买一份商业健康险将可以享受个税减征优惠。 日前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保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实施商业健康保险个人所得税政策试点的通知，试点地区包括北京。 根据这一份通知，从明年的1月1号起，居民个人购买符合规定的健康保险产品的支出将在个人所得税前予以扣除。个人购买保额的上限呢是每人每年2400块钱，也就是每人每个月上限200元，超过这个数额的将不能作为个税扣除部分。 简单来说，如果说您购买了一份商业健康险，就等于提高了自己每个月的个税起征点。比如说现在的个税起征点是每个月3500元，假如购买了一份每个月200块钱的商业健康险，就相当于把自己的个税起征点提高到了3700元。 给您算一笔账可能听起来更加明白。 如果市民的月工资收入是5000元，他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就是5000减去3500乘以3%，等于45元。而在购买商业健康保险之后呢，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就是5000减去3700乘以3%，等于39元。这样算下来啊，每年可以少缴纳个税72元。 考虑到北京很多白领阶层税前的收入都在8000元以上，购买商业健康险之后，每年可以少缴纳的个税应该在100块钱左右。 这里还要提醒您，在个人购买健康险时，保险公司会开具发票和保单凭证，注明产品的名称以及缴费金额等信息。这个发票凭证就是您个人税前扣除的凭证。 好，继续浏览资讯，来关注一下北京方面。今天2016北京公务员考试将进行笔试，大约有71500人将参加今天的考试。 新京报报道说，这次京考共设立1956个职位，计划招录6857人为历年之最。从报考情况来看，今年共有10.1万人报名，其中有7.15万人缴费成功，平均的竞争比是10.4:1，略低于去年的11.5:1，是5年来的最低。 至于说今年为什么没有出现京考热，相关专家分析说，部分岗位报名条件太苛刻是主要的原因，仅仅北京户口这项条件就筛掉了很多人。同时呢，今年京考首次明确在职公务员不能报考，也减少了一部分报考人群。 除了没有出现京考热，今年的招录规模比往年也有所扩大。相关人士透露，今年扩招的原因和国考应该是相同的。随着大批人员进入到退休期，北京需要补充足够的人员。 据了解呢，这次京考有48%的职位是公安系统招录警察，共计划招录3290人，是北京市招警人数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再来说一说，由于担心养老卡内的余额清零，最近啊，很多北京市的老年人准备到定点超市突击消费。对此，北京市老龄办相关负责人提醒，养老卡里2015年度的养老助残补贴今年年底并不会清零。 不过呢，北京市老龄办相关负责人同时表示，从明年2月1号开始，养老卡中的余额将转入卡内的一个专有账户，到时候老人只能用这些余额来购买养老服务商提供的护理和照顾服务，而不能在超市购买日用品。 那么在明年2月1号换卡之后，老人仍然可以继续以刷卡的方式享受免费乘坐公交、逛公园等优惠。 新京报报道说，去年12月30号，首批13万张养老卡在东城、朝阳和丰台三区发放。从当天开始，北京8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向户籍地或者是居住地居委会或村委会申领。市财政将给每张卡每月充值100元的补贴金，而过去北京老年人使用的养老券也在今年1月底停止了使用。 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常住北京的外地老人能够申办养老卡吗？答案是可以的。根据北京市民政局目前的规定，只要在京居住6个月以上的非京籍老年人，可以持暂住证等材料到相应的居委或会市村委会办理北京市老年人优待卡，凭这个证件可以和本地户籍老年人同等享受相关的优待政策。 出行方面再来关注，从12月20号开始，黄标车将全天禁止在北京行政区域内行驶。昨天，北京市环保局、市交通委、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近日联合发布了这一通告。 截至11月，北京还剩有1000多辆黄标车在使用。为全面解决黄标车的污染问题，北京会进一步扩大黄标车的限行范围。 根据通告的内容，从12月20号开始，对违规上路的黄标车，交管部门将对其处以100元的罚款，并且扣3分。 为了配合这个工作，全市机动车检测检验机构也将停止对黄标车进行定期的检测检验。公安、交管等相关部门对报废解体运营黄标车也将会严格监销监管。 好，这里是江宁美哲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消息称，复旦大学医学院学生投毒案的罪犯林森浩昨天被依法执行死刑。 行刑前，上海市二中院安排林森浩和父亲林尊耀等亲属进行了会见。昨天下午，上海市二中院遵照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的执行死刑命令，将林森浩执行死刑。 2013年4月份，复旦大学医学院发生了一起投毒案件，导致在校研究生黄洋死亡。经侦查，确认投毒者是黄洋同寝室的同学林森浩。 2014年的2月18号，上海市二中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林森浩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林森浩提出上诉。今年1月8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法核准。 偷渡案已经过去2年半的时间，林森浩最近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在看守所这2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都在反思，觉得这是自己犯的一个愚蠢的错误。死刑对他来说意味着偿债，也希望黄洋的父母能够放下怨恨，健康积极地活下去。 而对自己的父母，林森浩希望他们能积极地活下去，不要再在这个案件上纠结了。 对此，北京青年报发表评论认为，虽然说经过2年多的沉淀，舆论已经褪去了最初的激愤，而趋于平静和理性，但是杀人偿命，正义得到彰显，仍然是对这一最终结果的主流判断。这一舆情也再次证明，朴素的杀人偿命式的正义观念仍然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舆论当中占据着主流，也构成了中国至今在暴力杀人案件当中保留死刑的民意基础。 新京报的社论也认为，复旦投毒案的终局解决的只是正义与否的问题，社会对这起案件的反思应该被导向生命伦理教育，包括高校在内的整个社会应当补上生命伦理这堂课。 临近年关，汽车消费市场异常活跃，随着各种二手车网站和二手车 APP 的推出，网络二手车交易纠纷也逐渐增多。 工商部门的工作人员介绍说，目前二手车投诉大多是外地消费者，通过网站获知购车的优惠信息，并且受所谓的低价或促销诱惑来北京买车。一旦发生纠纷，在京维权所需的时间和金钱的成本很高。 同时呢，买卖双方车辆信息掌控的不对等，网络上标注的车辆信息和现实可能存在误差，也容易导致纠纷。 此外，网络二手车商家信誉难以保证，无良商家常以各种理由让消费者支出额外的费用，否则拒不交车。 因此，工商部门也提醒消费者，千万不要轻信任何口头承诺，不要轻信所谓的优惠字眼，切记不要掉入不法商家的低价陷阱。商家承诺的优惠要写入购车合同当中，交易过程中注意留存票据、录音等证据材料，避免证据不足，维权困难。 再来说一说，国家发改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今年双十一期间，部分电商存在虚构商品标价等违法行为。 据统计，11月份全国12358价格举报系统共受理价格举报投诉等58000多件，比上个月上升了2.43%。其中，在价格举报投诉方面，网络零售、汽车服务、移动通信资费等领域，不正当价格行为问题比较突出。 下一步，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将会进一步加强监督检查力度，依法严肃查处各类价格违法行为，切实营造良好的市场价格秩序，有效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今天是双十二，又是一个商家创造出来的购物狂欢，也希望部分商家能够恪守市场准则，诚信经营，才能让节日消费市场健康有序持续发展。 好，那么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新京报、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走全国29省高速缴费不停车，就办中国银行速通卡。现在申办无需预存现金，便可获赠价值400元车载电子标签，畅享京津冀地区通行费95折优惠。详询中国银行4006695566。 路况信息。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12月底前到期未投保车主测算保费就送深呼吸福利，免费上门更换车用防雾霾滤芯，防菌防霉防雾霾，车内放心深呼吸。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路面情况。目前全市的路网交通指数为0.8，非常畅通。另外呢，目前在建外大街和建国路东向西方向车多，您可以绕行通惠河北路来行驶。好，那么一段广告之后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密云近日推出4条冬季线路，古北水镇今年新开温泉馆。 故宫端门数字馆即将试运行，第一轮预约明天下午结束。 今天我们会继续互动环节，问题是从什么时候起居民购买商业健康险将可以享受个税减征优惠呢？您可以把短信发送到10628821828，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当中随机抽取一位，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参与。 车风， 车风， 车风， 车风， 就是那个买车便宜又方便的车风啊！ 对呀、 啊， 就是那个年末特惠嗨翻天的车风。 买车上车风，真正透明底价的购车商城，记住是车子的车，大风的风。 以下是上海大众 Take Care 爱车课堂时间。您好，我是您的服务顾问小关。干燥严寒的冬季又来到了，您是否因为常常和爱车触电而烦恼？今天就跟车主们聊聊如何拒绝与静电亲密接触。其实只需要在生活习惯上与汽车装备上做点小改变即可改善。首先，冬天出行时应多补充水分与涂抹护手霜，保持皮肤表层的湿度，不仅可以保持肌肤润泽，还可以有效防止静电。此外，车内尽量选择非化纤类的脚垫和座套，并在仪表盘上放块湿毛巾或使用喷雾器增加车内湿度，都能减少静电的发生。最后，行车时应避免长时间使用内循环功能，或开点窗，保持车内湿度与通风性，都能减少静电的困扰。上海大众 Take Care， 匠心制成。 1.6，1.6，月息低至1.6，房产汽车抵押贷款急用钱就找宝瑞通，宝瑞通典当行，20年品牌，专业保障，6894-6688。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欢迎继续收听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旅游资讯。 好，早上的8:17，这里是美哲和江宁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那么旅游资讯呢，我们先来关注密云近日新推出4条冬季旅游线路，比如说游客可以在云佛山滑雪场、南山滑雪场滑雪，然后前往黑龙潭景区观赏水瀑，也可以在金普罗民俗村品尝贡米打包饭。 冬天外面很冷，但是蔬菜大棚里却是春意融融，游客可以在密云康顺达生态采摘园体验松土播种和采摘的乐趣。 另外，密云的清凉谷景区还提供了冰山、冰屋和冰川供游客穿梭游玩。 近日呢，古北水镇已经开启了圣诞小镇活动，而且即日起到本月26号，游客可以在晚上游览司马台长城。和去年相比，古北水镇今年还新开放了温泉馆，游客可以一边看长城一边泡温泉。 古北水镇距首都国际机场和北京市都在1.5小时左右的车程，普通门票是150块钱。 好，再来关注山东日照机场将通航。据新华社报道，日照山字河机场将于本月22号正式通航。这个机场计划2015年冬春航季开通到北京南苑机场、上海浦东机场等地的航班，到了明年的夏秋航季加密到北京等地的航班，航线分别由中联航、东航和南航直飞。 昨天，编辑在网上搜索北京到日照的机票，还没有搜到相关的航线。目前的日照山字河机场官网推出的机票预售活动，只有从日照到上海或是大连的机票，还没有到北京的航班。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及时跟进一下。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文化娱乐资讯。好，文娱资讯先来关注故宫博物院端门数字馆正在接受预约。据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报道，故宫端门数字馆将从本月22号开始开馆试运行，公众可以登录故宫的官方网站预约报名。 第一期的参观时间是从12月22号到27号，那么预约的时间呢是从昨天上午到明天的下午4点。 端门数字馆位于端门城楼展厅，是古代建筑、馆藏文物和数字技术相结合的新型数字展厅，将把宫殿建筑中的室内空间、年代久远难以展出的文物珍品，通过数字的手段展览出来。 在端门展厅的试运行期间，每天开放四场，每场的参观时间是一个小时，每场的限制客流是60人，预约参观范围只包括故宫的端门数字馆，不包括故宫博物院的门票。 也就是说，持有故宫门票的观众也必须通过网络预约才可以参观端门数字馆。另外呢，每周一是故宫的闭馆日，这一天端门数字馆也暂时不开放。 我们再来说一说北京人艺第三座剧场菊隐剧场昨天揭幕。昨天12月11号是北京人艺创始人之一原总导演焦菊隐诞辰110周年纪念日，菊隐剧场呢在同一天开馆。 这是一座面向群众开展戏剧普及的公益性剧场，位于东四南大街143号。菊隐剧场分为上下两层，可以容纳100多名观众，同时还具有讲座、艺术沙龙、文化交流等功能。 15家大中小学和单位的戏剧团体从本月11号到13号在剧场内分别演出茶馆剧目片段。这次演出之后，菊隐剧场呢会正式投入使用。 焦菊隐1905年出生于天津，1975年去世，是我国戏剧家和翻译家。他善于把戏曲美学和艺术手法运用到话剧当中，创立了自己的导演学派。代表作有《龙须沟》《蔡文姬》《茶馆》等等。 文化资讯再来关注，中山音乐堂昨天公布了2016新年演出季的演出安排。从今天开始到明年的1月3号，中山音乐堂会上演11场演出，包括交响、合唱、打击乐、管风琴和儿童剧等内容。 12月27号，中山音乐堂将上演世界经典童话儿童剧《小王子：孤单星球之旅》。《小王子》是法国作家圣埃克叙佩里的作品，也是20世纪流传最广的童话之一。这场演出的票价最低50块钱。 2016年的元旦当晚，中山音乐堂会上演北京新年音乐会，指挥家谭丽华会执棒北京交响乐团，携手歌唱家张丽萍带来《假面舞会》圆舞曲、《鸿雁》《春之声》圆舞曲等。目前还有最低100块钱的票。 周六文娱资讯大搜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电影电视方面。德国经典电影《窃听风暴》今天晚上7点将在小西天艺术影院放映。影片曾在2007年获得第79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外语片。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名东德的窃听专家，他奉命去侦听一位作家，但在侦听过程当中被剧作家的才华、行动和良知所打动，转而暗中帮助和保护这位作家。 当年有评论指出，这是近年来最成功的德语电影，反映了特殊时期人和人之间真挚的感情。这是德国导演兼编剧多纳士马克拍摄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就一举成名。 德国电影《窃听风暴》今晚7点在小西天艺术影院放映，票价是40块钱，现场售票。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官网上了解详情。 电视方面，周迅的真人秀节目《首秀》今天晚上上演，今天晚上8点20分，浙江卫视将播出真人秀节目《西游奇遇记》。 在节目当中，周迅化身齐天大圣，和他一起西行取经的是猪八戒岳云鹏、沙和尚阿雅、唐僧金世佳，以及处处为难他们的太白金星，被称为毒蛇女王的金星。 五位明星组成了西游团，重走当年取经路。他们从古都西安出发，途经6个省份，近10座城市或者是村镇，历经9981难才能到达终点。节目今天晚上8点20分在浙江卫视播出第1集。 好，那么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北京晚报、法制晚报、京华时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刘慧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资讯早8点，天气资讯。 好的，天气资讯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郭建兴。郭工您好。 哎，你好佳宁。 那么今天这个天气的整体情况怎么样呢？ 这个周末就是今天和明天北京这个天气的重点就有那么两个，一个呢是卷土重来的这个轻雾和阴霾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预报中的明天晚上这个小雪天气。那么首先我们介绍一下轻雾和阴霾的问题。关于这个由于前天啊，这影响北京的冷空气的势力呢已经是明显减弱了，扩散条件呢开始变得不太有力。今天早晨大部分地区这个大气透明度呢是下降比较明显，从水平能见度的情况看的话，东部和南部的有些地方的这个能见度只有1到2公里，其他地区呢是在3公里以上，有些地方甚至是在10公里以上。 陈老沟这边的这个能见度呢是目前是在十公里以上，是能看到西边的山，这说明呢它是在十公里以上，对交通出行呢没有明显的影响，但是呢这个能见度比昨天是差了，能见度的下降呢反映出的是天气形势呢是在向着不利污染物扩散的方向转变，那么预计今天白天会有轻微到轻度的霾，夜间呢是有轻雾，有轻雾呢这个能见度呢就会在十公里，就是都在十公里下，有些地方呢像今天早晨一样也是会在一到两公里，但是呢不会小于一公里，那么明天白天呢是这个阴霾天气有加重的一个趋势，预计呢是有中度霾，好在这个维持时间不是很长，不至于发展成重度阴霾天气，因为明天晚上呢这个在明天的半夜前后，有这个一场小雪天气，对污染物的沉降减轻呢有一定的作用，十四号也就是下周一的中午前后，有一股冷空气会到达北京，到那个时候呢这个阴霾天气会再一次的被驱散，北京天空呢又会变得这个清澈和透亮，不过需要注意的就是明天晚上这个小雪天气有可能持续到下周一的早晨，这样的话有可能对交通这个造成不利影响，现在就是不太确定的一个就是这个小雪呢它的目前看的就是小雪，但是它会不会更小一些，在第二个不确定因素呢就是说它的时间会不会就是稍微早点结束，如果它要维持到这个周一的八九点钟的话，那可能对交通影响还是也有一定的影响，这样的话就是这两个不确定因素，一个就是它到底有多大，第二个呢它的时间会不会再推迟那么一两个小时，这样的话就请大家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江宁。 嗯，好的，非常感谢郭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 好，再见。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有轻微到轻度霾，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五度，最小相对湿度35%。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3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今天傍晚时候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晴间多云，偏南的风二到三级，气温3到0度。 今天白天城六区首要污染物是细颗粒物，空气质量指数170到190，空气质量级别是中度污染。 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登山。 预计明天夜间的本市会有小雪天气，那么今天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擦洗车辆。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蓝天救援队的队长张勇带领他的蓝天救援队常常出现在北京周边的郊野深山里，当汶川地震、贵州大旱、玉树地震等灾难发生时，他们也远赴千里给身处困境的人们带去希望。一起来听一听蓝天下的救援，这个故事曾在2011年1月4号首播。 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2010年4月15号的上午，在青海玉树地震救援的现场，张勇和他的队友们费力地用双手刨开砖瓦块，救出一名被困在废墟中的幸存者。张勇带领的这支队伍叫做蓝天救援队，在整个玉树救援行动中，他们走遍了玉树周边大大小小的村落。 当时到现场，我们青海队已经开展工作了嘛，我们在州政府就扎了大本营，各地的队友就那两天就陆续的赶到嘛。主要做的工作，首先不用说是挖掘了，挖掘的同时我们做的是医疗的救治。我们到榆树以后，我们的医生带着药品去各个村里边转，看他们需要什么药品，需要看什么病，给他们看病。这样的话，我们在那儿前后10天左右看了1100多人。 蓝天救援队是一个由户外运动爱好者发起成立的民间公益组织，它创建于2003年。在北京周边的郊野深山里，你常常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在汶川地震、贵州大旱、玉树地震等大灾难发生时，他们也远赴千里给处在困境中的人们带去希望。而每一次救援行动对这些志愿者来说，其实也都是一场艰难的考验。 我们每次救援回来都会请一些心理专家给我们上堂课说一说，这也是一个心理的排解。就像我们厦门的队长，他也是这么说的，第一次去汶川的时候，看见那么多人受苦，还是天天哭嘛。回来以后很长时间排解不了，但是这次去玉树，他经历了这么多救援以后就非常坚定了。他说，我看到这种情况以后，其实我再也没有哭过， 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去做，因为哭是没有用的，你能尽快的组织起来，抓紧时间把他们救出来，去帮更多的人，这个是更有意义的。 在玉树救援已经过去大半年之后，我在北京的一栋居民楼里见到张勇，他的屋子里只放了一张桌子、一个柜子和一张床。年近40的张勇就像一个普通的上班族一样，每天在这儿为救援队的事儿忙活着。 在汶川的时候，应该说没什么民间救援队，几个人什么也不懂，组织起来我们就是救援队，到处都是救援队，也没什么管理，也没什么救援知识，凭着一腔热情过去的。虽然非常可敬，但是这种方式不可取，因为它不科学嘛，这种东西它最好是有组织的去做，而且需要专业化。 两年前，张勇辞掉稳定的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到公益救援当中，这在很多人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完全就是个倒贴钱的活儿。但张勇对这份工作乐在其中。 组织发展，我觉着负责人的能力只占一方面，负责人可以不是能力最强的，但是一定要坚持，我是肯定会坚持下去的。我的能力很差，其实我们有很多能力非常强的队友啊，但是他们都没有时间来管理这个事嘛，所以说现在是我在做这个。当你把一个工作当做一个乐趣去做的时候，那其实虽然很忙，但是乐在其中嘛。他不是说你为了糊口去上一个班，做救援队虽然付出很多，但是我很快乐，不能说在帮助别人，应该说在完善自己。 虽然目前在整个队伍里还只有张勇一个人是专职做公益，但是救援队在北京有400多名志愿者，在全国很多省市都有救援分队，所以他并不是一个人在奋斗。 1/3是户外运动爱好者，还有一些是退伍兵，还有一些就是各方面的专业人才，比如说无线电通讯这方面的专家，还有越野车队，还有医生，方方面面的人才嘛都有。 已经 送迎接 了。 嗯。哎，来798。哎哎，好的，一会儿给你打电话啊。他叫798嘛，这是我们山西的队长嘛，还不说他那是矛盾吗？ 在蓝天救援队的志愿者队伍里，有18岁的学生，有60岁的老人，有上班族，也有自由职业者。而这么多人凑在一起，当然也难免会产生一些矛盾。 比如说我们山西队吧。有的志愿者可能就是说，我是志愿者过来的，我想干就干，我不想干就不干了。你说这么说有错吗？其实没啥错，是吧？人家也不拿工资，也不拿啥。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考虑的话，救援的志愿者不同于一般组织的志愿者，他需要有严格的纪律约束的。特别在一些救援的现场，你是救人生命的。如果在这些现场，你要是不服从指挥，想做什么做什么，首先你保证不了你自己的安全，再有一个你保证不了你所救助人的安全，第三也保证不了你这个队伍的安全，那就很危险。 张勇的这种担心促使他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他要在队伍里建一支老兵分队。 这个老兵队是要作为我们队伍的标杆的，以后可能会担负很多艰险的任务，最关键的是他们的纪律性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就是想让他做一个我们各队的样板，纪律的典范。因为一支救援队其实就是一支纪律部队嘛。 张勇希望所有的志愿者都能散是满天星，聚是一团火，因为当灾难发生时，救援队能力越强，出动得越快，给人们带去的安慰和希望也就越大。 并不见得每次救援都能把人救到，我们这种救援行动，这种组织的存在，就是让大家感到一种希望，这种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但救援队存在的意义并不只体现在救援过程中，实际上在大灾大难中能够成功脱险的人，大部分并不是救援队救出来的。所以张勇说，他们还有比救援更重要的事儿要做。 我们希望没有救援，所以我说我们做的另一个更重要的事是什么呢？是这种户外安全知识还有紧急避险知识的传播，比救援要重要多。因为有救援发生的时候，后果已经造成了，你就去得再快，他还是造成后果了。如果你把这些知识传授给他，他不出事了，或者出事以后他知道怎么处理，他旁边人知道怎么处理，那我们把这些知识去推广出去，让大家都掌握这种知识，是不是更有意义呢？ 生死不离，你的梦落在哪里？向着生活继续，天空失去了美丽，你却等待梦在明天站起。 你的呼喊刻在我的血液里，生死不离。 确实，志愿者队伍需要的不仅是对社会的一份关切，更需要一份毅力和坚持。那么听完故事，我们来了解一下目前北京路面上的交通状况，马上来关注路况资讯。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你存在。 哎妈，我们在路上呢。 你这是什么好玩意儿？能听音乐还能接电话？ 蓝牙音箱呀，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就能免费送。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药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65150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0000。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206515023 65150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这里是路况资讯。 好，路况资讯，请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的值班编辑张少云为您提供最新的路况分析。少云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市目前的交通情况。那市区目前的这个环路中，西二环从天宁寺桥到官园桥的南向北是车辆集中的路段，那么西三环呢，主要是在六里桥到新兴桥的南向北是车辆集中的路段。那么市区其他道路中，目前的德外大街的进出京方向以及北沙滩桥的这个双方向是车辆行驶缓慢的路段。京通快速从五环到四环进城方向，建外大街的进城一线也是车辆行驶缓慢的路段。那么除此以外，目前的京港澳高速五环立交一直到西道口的进城方向，还有京开高速九龙山庄到新发地的进城方向都是车辆行驶缓慢的路段。好，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少云带来的最新路况分析，是由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为您提供的。下面继续来听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袁申元大夫退休却不休息，还常常到社区医院出诊。他说是因为病人太可怜了。为救治病人，袁大夫曾经两天三夜不睡觉，也去过不少艰苦的地方，却始终对别人给他的几个红鸡蛋念念不忘。一起来听一下医者仁心。这个故事曾在2011年1月7号首播。 在朝阳区劲松社区，有人早上4点钟就跑到社区医院排队，为的是能让袁申元大夫给看一回病。这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大专家，为什么不安享晚年，还要到社区出诊呢？ 哎呀，这病人很可怜。比方说有一个病人，他已经发现糖尿病8年了，可他并没有重视。到我的门诊一看，他已经有并发症了，不仅有并发症，而且很严重的并发症。那我问他，我说你怎么会原来有了病不好好看呢？他说我是开长途大货车，有的时候一天吃不上一顿饭，逮着一顿饭这个方便面我能吃8包，我先死命吃，吃饱了以后我不知道下一顿饭什么时候吃。那他血糖能好吗？这样的话血糖没有很好的控制，他也没有很好的重视，也没有得到真正的关怀，因此他一发现了以后就很快就要透析了，结果他现在每天靠透析维持生命。 因为这许多病人的痛苦汇集在袁大夫心里，所以他每周一早上8点钟都要到劲松社区出诊。而当年正是因为心里挂着这些病人，袁大夫还专门调查过北京的糖尿病患病情况。那一年他就已经60多岁了，却主动带着队伍到远郊区县查了整整一年。很多同事都对他的做法不理解。 我们调查都是在没有火炉的地方，没有暖气的地方，手都冻僵了。我们科里的大夫就说了，你说主任是怎么搞的，这年月还带我们下乡，手都冻疼了，还在那儿要调查，调查表啊都得我们自己下去，我也下去。 所以我们科里人说了，别说了别说了，主任都跟我们在这儿冻的，就别再说了。 同事们抱怨归抱怨，还是都理解他，支持他。而且同事们都知道，袁大夫为病人吃过的苦可不止这些。1973年，他一个上海姑娘被派到延安医疗队待了一年，医疗队要自己挑水拾柴烧火做饭。看着眼前这位并不高大的老人，我很难想象他瘦小的肩膀是怎样一次次的挑起水桶。但让袁大夫印象最深的却并不是自己吃过的这些苦。 我们在窑洞里住的5点，老百姓就来敲门了。我们在窑洞里给病人做手术什么的，我们看到中国缺医少药的这种场景，因此对我们都是一种动力吧。我们在延安什么病都要看，比方说也有的老百姓结婚了以后没有孩子，那我也学过中医，我就给人家开中药治那个不孕症。等我们在这个点上待了几个月以后要走的时候，人家家里怀了孕生了孩子，临走送我们几个红鸡蛋，那就是鸡蛋是小，这个心意是非常沉甸甸的。 在延安什么病都要看，袁大夫能应对各种各样的病情，因为他之前在同仁医院抢救组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个抢救组是袁大夫在60年代建立的，为了抢救病人，他曾经2天3夜不睡觉，因为当时抢救的很多人都是正在生死边缘挣扎。 我抢救过一个清华附中的学生，这个学生当时17岁，在清华附中的医院里面呢，因为他血压已经是零了，全身出血，眼泪都是血，那么他们就觉得这病人没有地方可以抢救了。结果这个病人姐姐听说同仁有抢救组，就到同仁院来找我，带了我们抢救组的一个大夫一个护士就赶到清华。赶到清华后来我们就发现血压也没有了，神志完全昏迷了，这个病人按照以前的惯例绝对是活不了了。后来我们就在那儿用我们的新的办法给他呢扩充血管里面的溶剂，给他补液，改善他的全身的微循环，给他用抗细菌抗感染的药物，全面的来抢救他。等他慢慢的血压升上来了，病人还是昏迷。 不过血压毕竟升上来了，最危险的时候已经过去，袁大夫他们就敢替他制定进一步的救治方案。等病人醒过来的时候，袁大夫已经调去做其他工作了，所以直到出院他和这位病人都没有再见过面。这是1966年的事儿。 90年代，我有一次在病房查房，我们的实验室的人呢告诉我，袁主任有人找你。我说谁找我，正在查房呢。他说是清华的，他是你亲戚，你必须去见他。我说我清华没有亲戚。后来因为他再三催促我查完房我去见这个人，这个人高高大大站在我面前，他说你还记得我吗？我说我清华没有认识的人。他说你再想想。我说我真没有认识的人。他说有关系。我说文化大革命我曾经抢救过一个清华的学生。他说那就是我。我当时我都眼泪都下来了。他说我以为你已经死了，因为隔了那么多年了，对吧？他就告诉我，我抢救他的时候他17岁，现在他的儿子也17岁，他把他儿子带来见我。他说你看，这就是当时救我的这个大夫，要没有你抢救，我们根本就早就没命了。哎呀，我就觉得做医生还有一点用。 为病人做了这么多，袁大夫免不了对家人有所亏欠。有时候想起自己唯一的儿子，袁大夫也挺心疼。 我记得儿子小的时候，我有一次我说周末我给他理理发吧，因为男孩子嘛，我就买一个推子给他推头，推两推子以后医院就叫我去抢救去了。我没办法，我说那你把这个剩余头发扫扫干净，今天晚上跟外婆睡觉吧，我就不能再给你剪下去了，我得去抢救。 所幸儿子非常理解妈妈，而且长大以后也像妈妈一样成了一名医生。在袁生岩大夫看来，儿子的选择很自然，他也并不觉得自己做了些多么特别的事儿。 所有的医生几乎都是这样，你说在边缘山区那些医生比我们苦得多，他们每天要走多少路去抢救病人，甚至大雪封山他还得要去，对吧？那么他们凭什么？就是医生这个职业 就是这个崇高的使命。 就像一片洁白的云，洁白的云，你默默地向我靠近，你的脸如天使般的美，你给我感受春天的温暖。 北京的空气污染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之一。其实啊，城市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贡献。接下来来认识一位环保达人。在相亲节目《非诚勿扰》的舞台上，一个叫陆弘毅的华裔小伙子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本来哈佛大学毕业以后，陆弘毅在美国当律师，薪水也很高，父母希望他赶紧攒钱买房结婚生子，他却跑到中国做起了没有任何收入的自由环保人。因为一件衣服穿十几年，一双鞋坏了换个底儿接着穿，朋友们还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哈佛低碳哥。我们来听听哈佛低碳哥的故事。这个故事曾在2011年的1月6号首播。 大家好，我叫陆弘毅，今年30岁。 在相亲节目《非诚勿扰》的舞台上，这位陆弘毅先生的生活态度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他不打算生孩子，理由是多生孩子浪费资源。这是远的，说近的，他日常生活也是特别的省。 你又把已经有的东西用到不能用，用到什么程度？ 高中的时候参加乐队的那些 T 恤，我现在都还穿。一般像鞋子啊什么，都穿到没有花纹了，穿的都不安全了，我才不穿。而如果皮鞋的话，不会把皮鞋丢掉，会换底啊什么的。 可能有人想问，他这么过是因为缺钱吗？其实陆弘毅的中国朋友都叫他哈佛低碳哥。他毕业于著名的哈佛大学，来中国之前干的是律师工作，薪水高到他很长一段时间不工作也能衣食无忧。可有一天他不想干了。 其实我有一段时间律师当了1年左右的时候，觉得在那边待着挺痛苦的，因为天天在办公室里面拼命的做，也做得很累，早上8点半上班，晚上半夜回家，天天这样拼命的做，最终得到的效果就是可能会帮了你的客户省了一点钱，几百万美金，客户也都是这些很大的技术公司什么的。 有一句话叫，你以为挑起生活的担子是勇气，其实去过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才更需要勇气。这话似乎说的就是陆弘毅。他想放弃律师的工作投身环保事业，首先就遭到了父母的反对。他们都是比较传统的中国家长，希望他赶快攒钱买房子结婚生孩子。不过仔细想想也就随他去了，因为爸爸妈妈都了解陆弘毅从小就热衷环境保护，想拦他是拦不住的。 我高中的时候就是参加学校的社团，就是叫环保俱乐部。 那你们这个环保俱乐部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啊？ 我们的社团就每一个礼拜，整个学校的每一个教室的放纸的盒子都拿去收集那些纸，食堂里面的那些瓶子啊罐子啊什么，也是我们每一个礼拜去收集一次，然后就把它放到那垃圾桶里面，然后一个礼拜那公司就会来收一次。所以这个是我们最持续最重要的一个活动。 长大后的陆弘毅不再满足于收集学校里的废纸和瓶瓶罐罐，他决定到中国做一个没有收入的自由环保人，先参与一些环保组织的活动，了解中国环境保护方面的现状，之后再运用自己法律方面的特长做些环境法方面的工作。一听说他要到中国做环保，反对的声音就更多了。 不支持你的人会怎么说？ 有些人是说你在中国做环保是不可能成功的，就好像 不断的把你的头顶上一个墙壁一样，就是你肯定会失败的东西，你为什么要去做？ 他们为什么会觉得说来中国做这个事情肯定会失败？ 我觉得这是因为美国媒体，尤其是说环保的话，有很多负面的报道，所以很多人都会认为你在中国是做不到这件事。 陆鸿毅对这些意见是一笑置之，因为他的选择是经过了深思熟虑。 你要做环保的话，中国是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我也是有这个优势，就是我会讲中文。 虽然父母那一辈就从台湾移民美国，不过20年前陆鸿毅就到过北京，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爱上了这片土地，同时还爱上了自行车。 我和我妈妈那个时候住的酒店可以看下面的马路，看得很清楚，然后就看到上班时间的时候整个马路都是满满的自行车，那个时候上下班时间大家都骑自行车，因为自行车在空间上是效率非常高的，满马路的自行车就有很多很多人流量，就觉得哇，这个真是一个很高效率的一种交通工具。 这回再来中国，陆鸿毅眼前的景象不一样了，但他对自行车的爱好没有改变。 我常常都会跟我的好朋友比赛，我骑自行车，他开车。如果上下班时间，那根本不要讲了，我花10分钟的时间，他可能要花2个钟头。但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就是平常的时间，可能晚上8、9点那个时候比赛，我还是会赢他。就是自行车就真是一个高效率的交通工具，然后又不排污染物，也不会污染空气。 你是原来就有这个骑自行车出行的这个习惯吗？ 哎，所以我就觉得在美国如果你是一个环保主义者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大部分的美国城市公交非常非常不方便，那只可以开车啊，没办法，整个生活方式就是那样，就是很浪费，很不节约资源的。 陆鸿毅的脑子里当然也不会只有节约这一个念头，他也是个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购物欲望啊。 我当然看到好车子，我当然也觉得哇，这车子好棒，我可以开几天的话多好，我当然也会有这种想法，但是这样对我来讲不是最重要的，我不是这种人。 不买车，尽量不买新衣服，甚至不想生孩子，其实都是因为他的一个观念。 你肯定不缺钱呀，你为什么要过这样的一种生活？ 因为我觉得这个不是钱的问题，我觉得我们所有的资源都不应该浪费，因为你不用的话人家就可以用，你不用的话就可以减少别的地方的破坏。 这样的观念可能有人觉得怪，甚至有人觉得傻，可陆鸿毅就是这样。 我自己在我律师事务所办公室里面贴的一个海报，海报的画面是一个很完整的彩虹，然后下面就写梦想就是像彩虹，只有白痴会去追求它。但是我看来就觉得应该是这样的，我就是要当白痴。如果你有一个梦想，然后你可以养活你自己，然后还可以追求这个梦想，那为什么不去追求它呢？ 我想像陆鸿毅这样的人很少，却代表了一种生活态度，也许很多人不能完全做到跟他一样，却未必一点都不想做。如果每个人能效仿他1/10甚至1%，也许我们这个地球的环境就能好得多，毕竟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一路直到尽头。 好，节目最后来公布一下今天互动环节的答案。今天的问题是，从什么时候起居民购买商业健康险可以享受个税减征优惠呢？正确答案是下个月，也就是明年的一月份。那么恭喜手机尾号2427、手机尾号2427的朋友，在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获得了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 到这里，今天的资讯早八点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康立波、刘慧，主持人江宁、美哲，感谢各位的收听。 稍后您将听到由腾欢、郑磊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明天再来一起品味北京的资讯早餐，我明天再会。 再会。 收听的是整点快报。 6515-0235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万。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106515-00236515-0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小公益，小大文明， 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 北京新闻广播公。